剩下的梦想不断的做，上升的旗帜不断。 等多久？把一生给你够不够？背离了面面中的所有，离乱中日月依旧。 告诉我你要去多久？一生的你够不够？驱散了阵阵一束深秋，吹落山风，叹千秋梦。 虽然是天注定，被日夕风雨里奔波着，如今已沧桑的你，那去了的、断了的、碎了的，何止是一个而已。生命的传说里，因为你已变得如此的美丽，就让我知道，他知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你的心，让我再次盼望你，在古老的梦里，若满山黄花照如银彩衣，我再次看到你在爱的故事里，阵阵烟波里。

心里纠缠，没有你的前世我真的好迷乱，爱与不爱都已经太晚，你头没有我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，所有的心碎全与我相伴，没有你的前世我真的